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我哋讲玩具啦。咁啊，嗱，最近咧，即系我其实就15/16咧，有一只玩具想入，又有少少却步。 一只做咩冇理由？ 唔系，因为呢一个玩具咧，你入咗之后，你知道都系另外一个坑嚟嘅， 系一个深渊啦、啊。 即系你有时候你买玩具，你唔系净系买眼前嗰一只，你知道喂，佢系一个系列嚟噶嘛，佢陆续会出噶嘛。咁你买得呢一只嘅话，你之后成个系列买唔买先？尤其是我讲紧嘅呢个系列咧，即系做到嗰个嘅范围咧，都吓、啊、越嚟越广啊。 系。 咁啊，佢嘅受欢迎程度咧，咁我谂即系唔少公司咧都开始帮呢一个系列出玩具噶啦。 有冇啲 hints 啊？佢系源自于漫画定系一啲嘅打机嘅角色嚟 啊？我唔系关子啦，讲紧嘅就系街头霸王。 系街头霸王，听到都惊闻风丧胆喎！呢个系呢个真系打从我谂1987年啊，真系啱我出水嗰年，嗰阵系啱出呢个街霸一啊嘛，街机啊。 系系。 到而家真系都已经有计下数先，97、07、1731年啦，都仲系咁疯癫咯个程度。 你讲紧嗰个街霸一嗰个游戏机，我唔知你知你有冇见过咩样啊？ 基本嗰啲机唔都系咁嘅样 嘅。嗰阵时候嗱，真系唔讲可能唔知吓，即系而家大家玩街霸咧，你出去打街机咁有6个掣啊。咁嗰阵时候街霸一咧，除咗呢一个即系咁特别嘅即系按键设计之外，即系有6个掣嘅按键设计之外咧，啊嗰阵咧佢仲出咗另外一款嘅，就系咧一个拳制。加一个脚掣，总共得2个掣嘅啫。咁嗰2个掣咧，仲要好大个，好似拳头咁大嘅。佢咧要你靠呢、這、一个即系按落去嗰个嘅压力嘅力度啊，去判断究竟你出拳或者出脚咧嗰个嘅力度啊。即系如果你按大力啲嘅话咧，咁就系重拳啦。咁轻力啲嘅话咧，咁就系轻拳啦。咁 有3个力度嘅都有。 即系所以你控制嘅时候咧，你打嘅过程咧，你真系要用力打嗰部机系。 系。 咁当然当时。街霸都好犀利啦，因为大家最有印象嘅就系街机嘅时候咧，大家打街机，街霸有几个掣啊？ 街霸嗰阵咪有6个掣咯， 6个掣啊嘛， 6个掣咯。 呢个系 Capcom 专利嚟噶，所以大家有冇发现咧？大家之后打 King Fight 啊，打其他嗰啲格斗 game 咧，系4个掣嘅咋？ 系啊，4个掣。哎、 因为攞咗专利啊，所以系唔可以出6个掣噶。呢、這、一个系 Capcom 嘢噶，当时啦，即系街霸咧，因为就好 hit 啊，咁所以咧就引嚟好多嘅效应，同埋有好多其他游戏商。见到亦都效仿开始出啦，所以咪之后有咩 King Fight 啊，甚至乎咩饿狼传说啊， 系啊，龙虎之拳啊， 系啊，咁诸如此类嗰啲啦。嗱，咁但系咧，就唔好讲其他啦。我哋而家讲街霸咧，其实嗱，因为的确啊，喺街霸呢只游戏出咗之后咧，咁喺玩具界都造成咗好多好多嘅商机啦。咁嗱，我唔知阿聪自己啊，即系嗱。唔係講緊遊戲機啦， 係 講緊嘅真係街頭霸王嘅玩具。咁喺當時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玩過邊幾隻，有冇玩過 嘅 咧？ 其實街霸嘅玩具我真係冇乜幾好玩過，嗰陣淨係真係沉迷於就係佢嘅遊戲機玩具，反而係玩其他啦已經。 我當時咧其實就即係都有接觸過一啲嘅，咁其中一個咧，我覺得係印象啊幾有趣嘅咧，就係、是一個我唔知道大家如果有睇玩具奇兵啊，即係 Toy Story 咧，咁咧佢有一隻玩具好得意嘅。 就是一个小擂台咁样咧。咁大家咧咁即系有两个人偶啦，就企咗喺个擂台上面啦，各自喺一边咧就有两个掣嘅。 系 咁大家就啪啪啪啪啪斗揿啦， 左拳右拳 嘅。系啦，咁你一揿嘅话咧就会出拳啦，左拳右拳，左拳右拳，左拳右拳。咁通常咧你唔知打到对方唔知点样打中边个位嘅话咧，咁另外一只就会冧低咁样。 系 曾经有咁样样款式嘅玩具咧出过街头霸王嘅。 系哇，真系完全冇咁印象。 但系当时呢一个玩具咧，佢就唔系打到对方瞓低， 系 佢系咧好得意啊！佢咧系喺两边各自嘅即系嘅位置咧，佢有一个分数啊，电子仪表板咧，咁就有少少似系咧以往大家打街头霸王打街机嘅时候，佢咪上面有顶有个能量巴噶嘛， 有个血量啦， 有血量噶嘛，咁你打到冇晒血量嘅就输啊嘛。 系 我觉得佢个 idea 咧 ，instead of 佢系打到你瞓低咧，佢系用嗰个所谓嘅即系电子板咧，就系 show 俾你睇你而家打嘅分数系几高，从而就系分胜负啦。 系， 即系当时有个咁样嘅玩具走出嚟嘅系。 同埋佢应该冇角色换啦，即系嗰两只公仔系阿龙或者阿 Ken 咁啦，系嘛？ 嗰阵时 边两只啊？ 有印象系军佬同埋阿龙。 系 系啦，即系日美之争啊，可以话 系 日美之争嘅一个玩具。 呢个系你见过嘅当时嘅街霸玩具啊，冇拥有过嘅。 我嗰阵时候，我其实好细个嘅时候，我系玩过，我好似喺我表哥屋企嗰啲地方玩过。 咁、哦、你自己拥有过啲咩街霸玩具咧？ 但如果要讲我自己拥有过咧，我就当时我都唔知道我点样得翻嚟嘅。 系 嗰阵时咧喺我冇记错，好似系90年代头啦。 嗯。 咁咧就曾經咧，電視喺外國，你而家上 YouTube 都抄到嗰啲嘅廣告。 係。 咁當時咧就 G.I. Joe， 即係 Hasbro 咧，咁大家知啦 ，G.I. Joe 呢一個 3.75 寸系列咧非常之成功，係咪？ 係。 咁佢曾經出咗一個街頭霸王嘅系列，就係 3.75 寸嘅 figure。 係。 咁而有趣嘅地方係咩咧？嗱，當時咧佢入面嗰、那個即係街霸嗰角色嘅造型咧，就同其實你睇打機嗰個造型咧。系唔系几似嘅？ 系 咁啊？点解咧？就因为其实佢入面，因为佢用翻 G.I. Joe 嘅旧模啊， 哦、 即系东拼西凑咁样样摆埋一齐，即系可能啊，唔知系89年，唔知 G.I. Joe 边一只嘅角色个头，跟住咧就拼一只唔知九几年，跟住后屘个身，跟住两个黐埋一齐之后咧，咁就出一只新嘅 figure 啦。咁当然重新上色俾佢啦 吓。咁呢个其实系 crossover 嚟嘅，呢、這个严格嚟讲，佢唔系正宗嘅街霸。 佢系正宗街霸，因为其实佢嘅 package 咧，成个包装其实佢系用翻 Street Fighter exactly 嗰张相嘅，佢又有版权有剩咁样嘅。咁但系咧，即系当你睇细节上面啦，嗰阵时候我记得咧，好似你话阿龙嗰只 figure 咧，你直头见到佢呢一个角色啊，成个造型啊，佢系嗱，大家知阿龙本身佢嘅造型系点嘅先？ 系揽住一条红色嘅头巾啦，系啦，然后着白色衫咯。 佢嗰件白色衫系一件类似系唔知跆拳道啊，定系柔道服咁样 字咁样系咯。 系啦，咁系嗰啲衫嚟噶嘛。 系啊。 咁而你睇呢一只 3.75 寸嘅 Street Fighter。嘅 figure 咧，呢个阿龙嘅造型咧， 系 佢只系一个包晒绷带嘅木乃伊，只不过系冇包过头啫，佢包晒全身，但系冇包过头啫。 OK， 咁而另外例如话苏联佬啊，咁大家苏联佬大家知啊，吓就系 着衫噶啦， 佢出国手嚟噶嘛，就系着住条泳裤 嘅 啫嘛， 泳裤啦， 系啦，就系咁样噶啦嘛。咁但系喺呢个 3.75 寸嘅系列入面咧， 佢都系好，佢系好瘦噶，都系。 首先啊，因为全部都真系统一个 帽咯，系咯， 系，所以全部都 3.75。全佢哋嘅高度咧系唔按比例嘅， okay. 即系全部人都系均等咁高嘅，即系春丽都系咁高大嘅。咁但系呢一个嘅即系苏联佬咧，佢就变咗系咧有着衫啊，嗰、那个服饰咧同你以往喺睇打机嘅造型咧系完全唔同嘅。咁但系呢一个系列咧，我觉得因为大家如果大家有玩嘅 G.I. Joe 都知啦，其实佢除咗本身个 figure 啦，咁啊可动嗰方面就唔好再吓。 系、嗰个年代唔好太高啦， 因为其实你好多动作都做唔到啦，其中一个做唔到又春丽咁样啦，咁佢其中一个绝招，大家有冇印象？ 喐喐 喐喐喐， 唔系嗰个叫咩？百 裂脚嗱，唔系百裂脚。佢另外有一招就系成个人倒转之后，好似旋风腿咁样咧。不过倒转身啫嘛， 系啊，倒转一字马， 倒转一字马系啦。嗱，嗰只 3.75 寸嘅春丽咧，佢系抹唔到嘅一字马嘅。 系， 佢只脚咧可以向前踢大概系 几多度啊？ 我谂45度到。 系， 佢只脚系唔能够向后踢嘅。 O、okay. K， 因为佢嗰条裙咧，当时嘅设计咧系个 pat pat 位系挡住咗， oh. 所以只脚稍微向后拉都唔得嘅。 系， 咁但系咧，佢嗱虽然可动性咧就欠奉，但系咧。佢嘅配件咧就相当之丰富， 嗰阵都有配件啊，咁细只 有嘅。咁除咗係有一抽啊，真係講係一抽武器啊。除一抽武器之外咧，同時之間佢咧仲有嗰啲即係加咗彈弓嗰啲槍仔啊。即係咧，你可以放啲嘢落去之後撳嗰只，砰咁射出嚟嗰只。 佢邊個位射嘢出嚟啊？ 都係有支槍俾你咯。 我即係佢揸槍啊，係個背景就 O K。 即係其實佢係真係結合咗 G.I. Joe 元素嘅街頭霸王，即係大家見到街頭霸王平時係赤手空拳打噶嘛，佢唔係，佢有武器，有槍有劍，即係你諗到嘅都可能會有一抽喺嗰度嘅。 我寧願佢係嗰粒子彈係擺喺個腳板底嗰度，喐喐喐嘅時候，擺你腳嘅時候，撳只腳射粒子彈出嚟咯。 咁又唔得，因為你知道本身 G.I. Joe 嘅 figure 好簡單，好 plain 嘅就成件事係，所以就喺即係裝備上面咧，就都帶到唔少樂趣俾一啲嘅玩家嘅。街头霸王啦，时至今日咧，真系可能因为咧街霸即系嘅游戏啊，出下一代，出下一代。其实而家即系近年咧，系啦，尤其是去到即系最新嗰一代咧，即系打从佢咪即系嗰个打机个片头转咗咩嗰啲水墨画咧， 系啊，好靓嘅水墨画， 又掀起咗即系一个嘅街霸热潮啦。咁跟住引嚟都有唔少嘅玩具厂商又出翻街头霸王啦。咁我头先都有讲过，一开始嘅时候话近排有少少十五十六，就系谂。买即系街霸嘅 figure 咧，咁其实而家大有大嘅，细都有细嘅，大嘅咧即系可能去到12寸嘅又见到有啦， 系， 咁另外有一间叫 Storm 嘅公司 咧， 咁佢出咗一个系列就系7寸多啲啲，又未到8寸嘅， 哦呢、這个你反而有兴趣， 呢、這个我都有兴趣嘅，因为真系个感觉系出得靓嘅，同埋因为其实佢哋啱啱开始做嘅时候咧，喺坊间都真系唔系话好多街霸嘅 figure， 讲紧嘅系稍微有啲水准嘅 figure， 系你话 Storm 嗰其实 系啦，面试系少啲噶嘛， 都系嘅，同埋见到 Storm 嗰只嘅苏联佬其实系好吸引嘅，我唯一就是觉得点解我问你话你有兴趣啊？因为而家真系趋向于好多厂出六寸嘅 figure 啊嘛，即系六寸加埋玩一啲其他配件啊，即系唔系话买嗰只 figure 送嘅配件啊，而系我话有时好兴买一啲嘅场景啊、食物啊，都系六寸噶嘛，变咗只苏联佬，我见到其实好靓嘅，不过就系因为碍于佢比人高一寸，所以而放弃咗啦。 所以咧就Bandai 都有出一个六寸系列嘅街头霸王啦， 系 咁出咗系阿龙同埋春丽啦， 系 咁Cammy 都出咗啦，同埋仲有一个新嘅嗰、那个油王啊，中东 系咪戴白色帽嗰个啊？ 中东嗰、那个，咁呢两只都系新嘅。咁其实佢即系有加啲嘅新嘅角色啦，又唔系大家传统大家睇开即系街霸二代嗰啲嘅角色啦。 但我想讲，反而因为佢系比较新啲嘅角色咧，嗰种情怀即系冇咁劲啦，因为好新啊嘛。其实真系嗰啲货咧，系我哋叫蟹货，因为我都有成日都即系一个星期都巡同你啦，巡视两三次玩具铺噶嘛。咁有时我见到你讲嗰个中东角色，其实我认唔到佢叫咩名啦，因为唔知佢边一。代出嚟噶， 佢系最新嘅，最新嗰代系啊。咁但系嗱，即系我觉得佢呢一个Bandai 即系呢个系列咧做得好嘅地方就系咧，佢嘅可动嘅还原真系高嘅， 系 即系尤其是咧佢其中一个 selling point 嘅 gimmick 吓，咁就系咧佢可以摆到啊。大部分遊戲真係佢出嗰個招嚟話你輕腳、重腳、重拳 都做到， 佢嗰個動作做到之餘係做得足嘅，即係做得似喎。嗱，通常如果大家以往有玩嘅街霸，通常嗰啲嘅關節唔夠多嘅話咧，你就算勉強做一個升龍拳或者旋風腳都好啦，你係會發現咧個動作有啲生硬嘅。 係， 咁但係咧佢今次就首先個關節多啦，同時加上個配件咧，當你真係去，尤其是中意揾啲 figure 咧，你擺完 pose 之後影。想嘅话咧，系会有个满足感嘅。再加上佢个尺寸又容易收藏啦，同埋佢即系嗰个价钱相对地咧 系平啲啊， 平啲嘅。咁所以咧，我即系都仲喺度十五十六斤。哎呀，买唔买好咧？有少少俾蚁咬嘅感觉。 感觉应该系有爱就行动啊嘛。 系啊，但系因为你知道一个好大嘅坑嚟嘅，你知道因为佢嗱实在街霸嘅角色太多。 系， 如果你话哎呀，我净系储以往第二代即系最经典嗰十二个人， 系 即 系出晒就阴功啦。 系啦，你净系储咗十二个人，你都觉得大件事啦，更加唔好讲话你之后咁多代去加咗好多一啲，即系可能你自己都好少玩嘅角色。咁以我嘅怪癖又系啦，我买开又可能会。 会买落去嘅。 系咁，会唔会反而你玩埋玩呢个 Capcom 嘅公仔啦，会玩埋 SNK 咧？即系譬如拳王系列嗰啲。 哎呀，我唔敢谂啊！ 因为你见其实拳王啱喺上个月啦出咗，就系佢两个主角啦，就系 Figma 出嘅， 草剃啊嘛， 同埋白神啊嘛。其实见到嗰下都有啲心动，系因为即系其实佢嘅表情咧，我觉得个还原度唔够劲噶。虽然咧，其实 Figma 咧依间厂佢系开心嘅，佢出亲啲六寸嘅公仔咧，佢嘅配件咧系会稍微多啲嘅，有唔同嘅配件可以俾你做啲配搭。因为 SHF 出嗰啲咧，多数都配件系欠奉噶嘛。而佢今次 Figma 咧，譬如佢当白神啦，其实佢系出埋一个咧白神嘅一个咧，即系阴湿嘅笑啊，一个奸嘅笑容啊。同埋如果你有打开即系拳王嘅话，其实佢有好多嘅嗰啲咩招式啊，咩方咬啊、鬼烧啊、咩大蛇剃啊嗰啲噶嘛。其实佢都送埋啲火俾你咯， 即系配件咯，嗰啲效果咯。 系啊，你可以用埋啲效果嚟去做呢个动作，就两只可以打咯。 不过因为其实我想讲咧 ，Figma 佢哋即系做开佢哋最擅长做嘅 figure 咧，其实系女性动画嘅角色， 哦， 所以即系其实佢哋做嗰啲劲大眼睛啊、鼻细细啊、 漫画角色嗰啲， 系啦，即系嗰啲系啦，嗰类嘅角色其实佢哋系做得比较好。一做到咧，即系举例系可能做超级英雄系列啊， 系 真人风格嗰啲更加唔使讲啦。 系因为其实佢哋做英雄系列嗰啲咧，佢个样咧都系搣唔甩咧，有个卡通化喺度噶， 系啦， 佢唔真人嘅其实。 系啦，咁所以你话相比起即系如果我哋讲开 SHF 系列嘅话咧，咁就略为逊色咗一啲咯。其实而家你都见到咧，街霸嘅玩具咧，都其实有好多唔同形式啊 ，Q 版又有啊，即系按比例版啦、啊，唔同嘅 scale 又有啦、啊。咁但系我真系谂都冇谂过，最骑呢嘅地方就系街头霸王同 Transformer 变形金刚都可以 crossover。 哦，呢、這个我知道啊，又仲谂住问你有冇谂住预订，因为记得之前你话过你同阿仔都中意玩 Transformer， 仲有个咁嘅 crossover。 我唔知呢只系咪恶搞玩具嚟。 但我想讲呢个 crossover 咧，其实都唔算太过奇离，又唔觉得系恶搞，因为其实咧喺网上都有得睇咧，佢整呢个厂出嘅一个宣传片啊，已经有噶啦。 系 就好见仁见智啦，即系譬如你会见到咧阿龙啦，佢 Transformer 变咗一个即系好似起晒格嘅阿龙咁样啦，同埋。佢又系有配件嘅，佢配件就系揸把蓝色嘅剑嘅，同埋揸把枪嘅，可以。 即系我谂，即系如果你而家听紧收音机，你有玩开变形金刚，又或者你有玩开街头霸王嘅话，假设你未见过呢一只玩具，我谂你系想象唔到阿龙点变车啊，赤木司令点变车啊，即系你会系拗爆头嘅。咁但系当你见到，即系大家自己上网抄下嗰啲嘅图啦，咁你会见到，哇，真系可以有咁嘅设计走出嚟咧！对于呢一啲嘅玩具设计嘅人员咧，你系不得不写个服字俾佢哋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既然咧就讲开街头霸王咧，咁啊讲下漫画嘅时候都可以讲下 街霸嘅公仔书。 喂，即系其实因为曾经有一段嘅时间，大家如果行开报摊嘅话咧，都发现我哋港漫咧有街头霸王嘅呢一个嘅踪迹嘅。 都有，但其实讲开街霸咧，因为嗰阵我真系仲细啊，同埋虽然嗱个公仔书俾人感觉咧，就好似成日都会有啲暴力或者意识不良噶嘛。其实嗰阵街霸咧，因为我细到嗰个程度咧，系我冇机会接触啊，所以我睇咧都真系甚少机会睇到嘅。拳王就多啲啦，但街霸你系咪有收藏啊？你自己 冇啊，冇睇过。其实即系唔系睇好多偶然我之前同大家讲过啦，就系我都话会去嗰啲咩非法铺啊，有时候会掀下书啊，睇下书咁样嘛。咁我有睇过，但系唔系真系话期期追咁样，所以对于入面嗰个嘅情节啊，嗰个恩怨情仇咧，其实就唔系话非常非常非常之熟悉嘅。 系 咁，但系我有啲服嘅就其实大家嗱，唔知道有冇谂过啦？街头霸王呢个中文名嘅由来， 街头霸王， 因为呢、這、一个游戏嘅名字叫 Street Fighter， 唔系就因为英译中咯，唔系咩？ 咁点解唔叫街头战士 咧？喂，咁霸王战士一听霸气好多啦，话街头战士。 咁其实咧都真系因为漫画嘅，呢一个漫画嘅名咧就系嚟自啦两位朋友嘅，咁就 系 许景森同埋李宗兴。咁啊，许景森咧其实佢自己本身就系即系黄玉郎旗下嘅一个漫画家啦。咁佢同埋李宗兴嗰时候咧就系负责就系处理呢一部街头霸王嘅漫画作品噶。 系。 咁其实呢一个街头霸王嘅名咧。喺即係許景森咧，佢自己 画漫画嘅时候呢，已经有一部嘅作品呢係叫街头霸王㗎啦。咁但係当然就唔係而家大家睇个街霸故仔完全唔係嗰样嘢啦。 角色都唔係啦， 完全唔 係 啦。咁唔係嗰样嘢啦。咁但係有呢个名嘅存在㗎啦。咁因为咁啱叫 Street Fighter 嘛。咁佢就话不如就叫霸王啦，即係咁个感觉嘅气势啊，霸气都出咗嚟嘛，係咪。咁於是乎就用咗呢一个名字。自此之后呢，咁即係台湾就叫快打旋风嘛。咁但对我哋嚟讲，哇，真係最亲切亦都最贴切嘅就係街头霸王呢一个名字。 或者街霸。 或者街霸呢一个名字啦，咁但系讲起都得意嘅，其实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街霸呢一部嘅作品咧，其实香港话嘅就冇版权嘅， 哦，未系啦，唔使授权嗰啲嘢嘅，系冇呢样嘢倾添啊，嗰阵 系当时系咁，当时佢哋一开始嘅时候，因为见到喂，即系李宗兴，咁啊，因为佢自己本身就即系嗰个时期又系啦，啱啱 hit 起呢个街霸，而佢自己亦都好中意呢个游戏， 系， 咁佢就谂啦，哇，如果将呢一个游戏转做一个嘅漫画故事。应该系几有趣喎，咁当时通常即系好多创作人都系噶啦，喂，咁使唔使倾版权嗰啲咁嘅嘢啊？咁因为即系你都未必会有咁嘅资金啊，又或者你又唔知道究竟即系就算倾咗版权出嚟之后，究竟呢一个漫画究竟系唔系真系咁受欢迎先？你唔知噶嘛，即系通常佢哋嘅做法都系点啦？系就求其可能喺画嘅时候，即系嗰啲服饰上面嗰啲嘅细节啊，咪修改少少啊，个名改少少咯，即系唔好叫阿龙，可能叫其他名啊，唔知咩龙又好啊，咁嗰个唔好叫阿健，可能。叫唔知咩剑咁先算啦。 OK， 咁啊改咗啲名字之后，咁啊叫如有雷同咯，系咪？咁啊，于是乎就开始创作咗《街头霸王》呢一部嘅漫画。咁但系当然啦，去到后尾嘅时候，咁就梗系啊，原来受欢迎、哦。咁于是乎就梗系要同翻 Capcom 嗰边咧，就系倾话个版权上面嘅问题啦。咁啊，据我所知咧，其实好彩都容易倾嘅、哦。一般嚟讲咧，我估因为其实大家都知啊，如果有同个日本人合作做嘢嘅话咧，都知道佢哋喺细节上面咧，其实系要求。可以好嚴謹嘅，尤其是對玩具啊，咁但係咧，好得意嘅地方就係咧，我聽講嗰陣時候佢哋即係傾呢一個漫畫嘅，即係一啲嘅，即係佢哋有冇啲咩嘅要求咧，又唔算話好高。咁好似話咧，簡單嚟講，你就係達到就係喺個漫畫入面。唔可以出現其他格鬥系列嘅角色，例如話疑似嗰啲咩草剃經啊， 即係隔離廠嗰啲啦， 疑似八神嗰啲啊，完全唔可以出現喺呢部漫畫入面啦。 係， 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喺漫畫入面嘅街霸角色咧，唔可以死。 Okay. 只要好似话你做到嘅话咧，基本上你个古仔想点样都得嘅。 咁就即系冇人死咯，到后屘系大结局系。 所以唔好似即系大家如果以往有睇过即系港漫嗰啲咧，你有冇睇过啲咩古惑仔系列啊嘛？你知唔知通常都系噶嘛？嗱，当然佢哋话有真有假啦。咁佢话真嗰啲咧，就永远都可能打交嘅话就会打赢噶嘛。 系。 咁如果两边真嘅话，咁会点样算啊？你知唔知噶？你有冇听过？你唔知噶？ 我唔知啊。 如果假设即系佢假设可能话有两个社团系真嘅，咁先算啦。咁佢哋通常就系话打到咁上下咧，就有警察嚟到，咁大家就和平散去， 就平息呢一场风波。 总之就唔会有所谓嘅胜负之分噶嘛。不过其实谂翻咧，街霸古仔，你明唔明佢讲咩咧？我觉得真系未必系好重要，因为毕竟呢一部作品咧都系可以话系香港漫画史上面第一部由电玩转化而成嘅一部漫画作品啦。咁啊，佢推出嘅时候咧，喂真系。身邊太多人啊，都係因為中意街霸呢一個遊戲，所以先至會係即係接觸呢一部嘅作品。咁我諗即係好多有睇過嘅朋友啦，即係包括小弟在內啊，對於入面嘅即係故事發展啊，可能都係較為模糊。即係當然有啲所謂嘅名場面可能會深刻一啲，但係大致上究竟即係入面嗰啲嘅故事發展嘅細節咧，我諗都可能會比較依稀一啲。但系即系你会唔会见到啊吓喺入面啊出现大家即系平时打机先至会出现嘅绝招啊，即系例如嗰啲咩升龙拳啊、波动拳啊、旋风腿啊，咁你喺即系漫画入面啊，竟然可以见到一啲你平时喺游戏世界先至会见到嘅一啲嘅画面、啊，咁当将呢两个媒体结合咗之后咧，再加入一啲好天马行空嘅故事咧，再加上就系入面嗰啲角色啊，原本大家。打机嘅时候咧，你都唔会话好分得到啊，边一啲系忠啊，边一啲系奸啊？因为嗱，除咗喺个游戏入面啊，阿龙啊，即系比较正气啊 ，Ken 啊比较靓仔嗰啲啊，一睇就唔似系奸嘅之外咧，基本上每个人都系恶形恶相啊，毕竟即系入面都系讲佢哋系好好打噶嘛。 而喺漫画入面啊，因为个作者啦，咁就会赋予一个啊忠同埋奸嘅个性啊，俾入面嘅角色啊嘛。咁啊，如果你系即系以往诶，即系打游戏咧，对呢啲角色啊，可以话系朝夕相对嘅话，啊忽然之间喺漫画见到佢哋有自己嘅个性走出嚟嘅话，睇落去嘅感觉其实又真系有啲奇异，但系同时亦都会带住几分嘅吸引嘅。不过其实我咧觉得即系如果今时今日咧，再将街霸嘅漫画真系从佢自己本身嘅故事出发去画翻出嚟嘅话咧，应该会几吸引嘅。因为即系大家如果大家有留意街头霸王啦， 系 咁其实佢入面嗰个嘅故事系本身几有趣嘅、哦，即系除咗讲阿龙系武痴之外咧，咁你又知道有咩杀二龙啊？ 系啊， 咁即系讲开佢同豪鬼之间嘅恩怨情仇啊，咁当中亦都有阿钢拳啦，即系阿龙嘅师傅啦，咁即系嗰个嘅师徒关系咧，其实系几史诗式嘅感觉啊！唔知道会唔会有可能咧，即系将呢一个故事再咧，即系漫画化嘅话，如果会有嘅话咧，我相信应该会几吸引嘅。 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嗱，头先乌嘉伦就讲呢个街头霸王啊嘛，讲呢个公仔书，咁我就想讲翻拳王。点解我会有机会睇到咧？都系即系好彩我阿哥啊，佢嗰阵买啊，而我即系阴啲阴啲咁睇佢啲漫画，因为嗰阵我都仲细，即系爹哋妈咪都感觉呢啲公仔书你就唔适合睇嘅， 教坏人噶嘛， 系啦，都会咁嘅感觉嘅。亦都系因为阿哥我先识得邝世杰啊，即系呢个就系呢个漫画家，亦都系拳王系列嘅一个监制啦。即系其实佢咧亦都系公仔书李小龙啊，就系阿上官小宝个仔嚟嘅。咁当时咧其实睇呢一套拳王咧，我真系直情系即系点讲，我都好激动啊！因为嗰阵我睇开都系一啲比较系即系好可爱嘅，譬如睇 IQ 博士啊，啲冇乜暴力，极都有限噶嘛。睇拳王系好刺激我个视觉嘅，但系同埋都知道咧，其实嗰阵你头先讲开街霸，即系会有一啲关于版权上嘅一啲要倾啊嘛。其实拳王嗰阵都系嘅，喺倾版权嗰度咧，但系个感觉上即系 SNK 就系拳王嘅嗰种一个游戏嘅公司啊嘛，一个软件公司啊嘛，佢哋嗰尺度就冇咁严。紧咯，即系当然入边都其实有啲角色系死，或者你可以改变一啲角色嘅一啲关系嘅。 佢俾你， 佢俾你嘅，佢亦都俾你有原创角色噶。因为嗱，你有 原创角色都俾，都俾系嘛，系啦，会唔俾嘅？咁你点都要加啲角色落去噶嘛？ 系咪？因为我惊，如果你加啲即系隔篱嗰啲角色冇问题啊嘛。譬如拳王嗰，唔系，譬如拳王啦，草剃京啦，咁你有打都知佢有个阿爸噶嘛，叫草剃柴州噶嘛。OK 嘅，呢个系真系本身有设定嘅，但系公仔书嘅设定系后屘佢有个阿爷嘅，好睇烈嘅，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呢啲角色，又或者係譬如我哋即係打拳王嘅时候呢，其实都会见到即係草剃佢有个女朋友㗎，佢係陰啲陰啲呢，喺每一次爆機嗰啲画面佢会出嚟，佢叫小雪啦其实。咁但係佢喺漫画上面嘅设定呢，咁、那个厂又俾你亂咁改㗎嘛。 佢要俾你加㗎，因为呢有多时候你諗下啦，如果用返头先街头霸王嗰个嘅比喻嘅话我唔俾你加原创角色，但系入面嘅角色又唔俾死嘅话，咁佢点样样彰显嗰个角色好打得先？ 我都系。 咁所以你点都一定要系插一啲人落去噶啦。咁个问题就系、是、究竟可以嗰个角色嘅塑造咧，系个限度系可以去到几大咧？ 系。 因为即系头先你讲到就系变咗亲人啊吓，喺佢嘅族谱嗰度改动。 改佢族谱啊！我想 改族谱啊！即系如果游戏本身已经写咗佢阿爷唔系呢一个人，但你偏偏加咗个阿爷俾佢嘅话，咁啊呢一啲位咧就可能其实我谂咧喺打倾嘅时候都或者咧冇仔细倾得好实咯，系 都系，同埋我谂系咪因为细个睇嗰阵，即系对一部嘅动画或者电影系冇咁多嘅要求，即系譬如之前我会讲话有一啲嘅电影咧，即系漫画改编嘅，佢系直情系即系偏离原著好犀利，你会觉得搞错啊，唔好睇，因为冇一啲角色啊嘛。但系当年呢、這、一个旷世杰嘅拳王咧，即系佢系改到咧，譬如草剃同八神啦，其实佢哋系共同争紧一个女角色啊，就系阿藤堂香晴啊，即系龙虎之拳嗰个妹妹啊，即系后屘系佢哋。慢慢系改到佢两个去争呢个女仔做女朋友啦，而个结局咧，佢系甚至乎阿八神佢争唔成功啦，佢后屘系选择咗，既然我拥有唔到佢，我杀咗佢。即系佢嘅后屘结局系可以改到咁嘅地步嘅，即系睇嘅时候其实都即系深刻系好颠覆到我对拳王，即系我分唔清呢个系原著啊，定系呢一个其实系真系佢嘅改编咯。 我其实咧印象中咧，其实我觉得拳王嘅古仔咧个世界观理论上应该可以再大啲嘅， 系 因为嗱头先你都讲过啦，佢嗰间公司入面旗下即系创作咗咁多嘅角色啦，即系相比下， 系 如果你净系讲街头霸王嘅话咧，咁某程度街头霸王尤其是即系远古啲噶啦，你数嚟数去最有印象。 常都係嗰十二個人嘅啫。 係啊，冇咁多啦， 冇咁多噶嘛。咁但係咧，通常咧，即係拳王呢一類咁多角色嘅作品咧，理論上個發揮應該可以多啲嘅。但係咧，我記得我印象睇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散亂啲嘅。 個散亂原因係因為亂多角色到你唔認唔到啊。 又或者係其實好多時候通常都係嘅。其實有時候咧，即係香港創作漫畫都係咁樣樣嘅、 嗯。 一路創作嘅時候咧，一路睇坊間反應，跟住咧就慢慢開始會即係建立多啲唔同嘅支線，就希望吸引更多嘅讀者啊嘛。 係。 咁所以好多时候呢，即係当你喺度建立支线嘅时候呢，慢慢呢就开始会有啲位呢就开始越差越开越差越 开。开始甩啦。 係啦，咁呢慢慢你睇落去嘅时候呢，你就开始有故事呢就即係啦。讲得白啲就可能变得会松散一啲咁样样。 系， 咁我唔知当时拳王呢一部作品对你嚟讲嘅感觉会唔会都略为松散，但系你其实都当时太细睇唔明啦吓。 其实当时又都睇得明噶啦，但系我唔松散嘅原因系因为本身龙虎之拳啊、饿狼传说啊，我都有玩啊，咁变咗我对佢有一啲角色嘅关系咧，即系我本身已经好熟啊，再加埋拳王嘅时候，其实根本上我喺玩嘅过程，即系喺睇嘅过程咧，根本就完全冇任何嘅觉得啊，好似好松散、啊，或者应该咁讲。太細個啦嗰陣，其實個要求都唔係好大，最緊要就係有所謂嘅暴力嘅畫面出現啊，又或者係你打打下你個主角贏啊，你就會覺得啊、哦，我好爽啊，成個人睇嘅過程。但其實當時咧，即係呢個拳王咧，我都覺得即係你話除咗係加插好多唔同嘅新角色，令到試下水温之餘，睇下會唔會都多啲人會覺得啊好睇啊，再追下啦。其實另外咧，係因為其實嗰陣拳王呢一本書佢出咧，佢嗰個封面嘅設計咧，佢有。點而係吸引你買嘅嗰、那個吸引位就係、是，我覺得係仿效啊，我自己意見啊，好仿效龍珠嘅萬變卡啊、嗯。其實嗰陣佢拳王出嘅封面咧，佢有唔同嘅版本嘅、嗯，即係例如有夜光封面版本啊，有嗰啲咩金粉膠片版本啊，佢可以一本嘅同一期嘅公仔書，佢有三四個唔同嘅封面咯、 啊哦。 而嗰陣係衰啊，曳曳啊，我試過去漫畫鋪買咧，佢直情有啲嘅報攤啦，佢係焗你。捆绑式去买，你要买一个普通版，你先可以买埋一个特别版咯。咁、 嗯、 对于嗰阵我就都唔系我买，因为我阿哥买啦，我阿哥就。屋企多咗好多本嘅系两期一样嘅漫画书出现咯，就系、 是嗯。其实呢一样嘢我谂都可能效仿街霸，因为街霸再早之前好似当时啦，因为街霸嗰阵时候嘅销量咧系好高嘅， 系 据我所知就好似话啱啱 Street Fighter 第二代出嘅时候啦，咁佢哋就开始出漫画啦。 系 当时喺佢哋自己公司入面咧，佢哋嗰个销量系排第四嘅。 系 咁就第一、第二嗰啲就咩中华英雄啊，即系龙虎门啊，嗯谂呢一你系讲紧呢一啲 legend 嚟噶，咁之后后屘咧，佢哋去到街头霸王第三代嘅时候咧，咁佢哋又系推出过一个即系又系采用唔同颜色嘅封面啊， 系， 好似嗰阵时话有七只色嘅， 喂， 咁咧佢哋咧当日一出咧，夜晚好似话八九点喺旺角嗰啲报摊咧，嗰啲书已经系俾人立晒， 同埋嗰阵报摊，如果你熟佢，其实系有嘅，有 帮你 hold 起啊， 系要 hold 起，系要 hold 起噶嗰阵。我阿哥嗰啲系隔咗一个星期啦，我要呢一期嘅拳王嘅，咁唔该你帮我就留住啦咁样咯。 哇，即系其实我谂咧，如果今时今日咧，你拥有当年呢一啲啊，头先我哋提过嗰啲啊，街霸唔同颜色嘅封面又好啊，又或者、啊、 拳王啊， 系啦，冲提嗰啲咩夜光封 面、啊、金粉胶片啊， 金粉胶片啊，或者呢一啲咁难得嘅珍藏啊，都好希望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俾我睇翻。你依家你屋企冇 keep 啦， 搬屋掉晒啦，我哥哥。 唉，真系真系。即系唔识去 keep 住自己嘅宝物啊！ 问题系冇位啊，唔系唔想 keep 啊！ 唉，咁啊，呢一啲真系回忆无限好啦！咁啊，如果真系听众朋友真系有呢一啲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啊 PM 翻，话俾我哋知呢张相系点样样啊 ，send 张相嚟睇下不妨啊！咁啊，今日咧讲呢一个漫画讲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